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月11号傍晚，天宇将发生日偏食现象。届时，包括我国北方地区在内的亚洲北部、北冰洋大部、北美洲北部、欧洲北部都可以看到天狗咬日的天象奇观。此外，我国中东部地区还可以观测到带食日落。接下来关注几场展览。景山公园首次举办金鱼展，即日起到8月底，每天18:30到20:30开启夜场。书林写意马书林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2号。理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讲座宇宙的边疆将于本月的19号在首都图书馆开讲。2018集邮周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启动，中国邮政集团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出品的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在故宫首发。来听记者韩猛的报道。 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揭幕。 四景山水图是宋代画家刘松岩创作的一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次的特种邮票一套4枚，主题分别是春夏秋冬。来自北京的集邮迷马先生一下买了4套。 看过一些宋画，已经是筷子状了，根本不可能看到真迹呀。所以在邮票上能看到这样精美的画作，有雕刻的纹路，有真正油墨的誊写啊，让它呈现出一种古韵，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套邮票的。 据了解，2014年3月，故宫博物院就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故宫的邮票每一套都是故宫的珍贵的藏品，里面经过邮票设计者设计凝练，经过邮票制作者精心制作。 2018集邮周今天正式开幕，在接下来的6天时间里，全国31个省市策划了1000多场不同形式的活动。对于北京的集邮迷来说，值得期待的还有我国发行的第一张邮票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的展览。中国邮政文史中心王旭副主任介绍， 汇集了60余件珍贵的含有龙元素的文物，以邮政邮票文为主导，同时展示了一批海关和钱币方面的文物。德国人费拉尔是清代万寿邮票潘龙邮票的设计者，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集邮家。本次巡展我馆拿出的这幅从未公开展出的费拉尔手绘的龙图稿，涉及集邮史中的重大课题。 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巡回展将于8月4号到7号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展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记录新时代第6届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12类64项国产纪录片人才机构入选2017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其中《辉煌中国》《航拍中国第一季》等8部作品获选优秀国产纪录片系列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寻找手艺》《传家本事》第2季获选优秀国产纪录片长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的气温明显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终于结束了。下午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0摄氏度上下，比较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出行。夜间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北部地区降水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 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了新一周的开始啊，我们呢依然团结在一起，帮助您解决一些家里边的问题。 是的，一场，今天说秋雨可能有点早，但是过了明天就可以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还真是，明天就立秋了。 是的， 这日子过得嗖嗖的。 是，有一句老话不叫什么早立秋冷嗖嗖，晚立秋热死牛。 这算早吧？ 那你想，明天立秋，今儿就开始下雨。 是过了这个星期啊，估计你想一场秋雨一场寒，说是天天都下雨，7天还有3天的时间，再下点雨我们就正式步入到冬天了，是不是？这短袖都没用了啊，记着穿秋裤，好吧？闲话少叙啊，今天咱们依然是为大家解决问题，在我们的直播的同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家装问题的话，家里边需要改造啊，或者您想买什么样的房子，这户型合适不合适您呢？想挑什么样的楼层啊？等等等等，都尽管来问，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请来的两位专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首先请出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虽然满腹经纶，但是对这个社会或者说对这个整个的户型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都是反面的啊，他没有好的户型，偶尔会有。谭伟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来吧，咱直接进入主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到第一位朋友，这是叫方云迪啊提的一个问题。他们家呢是一个算是 loft 啊。他说我们家78平米左右，还没装修呢，两室一厅，一厨两卫，客厅的面积是大概是在40平米左右，也就是一层的那个面积，整个都是客厅了啊。而且呢，客厅的挑高有6米。他呢打算把客厅上边再隔一个房间，就和整个这个房间大概和客厅的面积差不多就行了。他想问问小妙手，怎么样装修划算美观呢？大概需要多少钱呢？先说说像这种挑现在好多是吧，直接就是 挑的特高，有的就坐办公室了，直接啪隔一板弄一楼梯。它这个楼，我们看了户型图，倒是楼梯有现成的。 对，楼梯 只不过在客厅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挑空的空间。 嗯嗯嗯，就是它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已经给隔好了，就是把那个卧室两居室已经隔出来了，餐厅的地方已经隔出来了。 对， 客厅是一个大挑空。不过说实话，能够看到有六米高的挑空，这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一个好房子，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做了很多啊，室内的净高可能也只有4米、4米2，可能也很多也都这样子， 或者基本上都是5米2左右吧。 嗯，您说的是净高还是层高？ 层高， 层高是吧？ 层高， 对对对，我们说的是净高。对，净高可能会尺寸更小一点，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尺寸，那其实用起来还蛮舒服的。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能买了这么一个户型，还真的挺好的， 挺棒的啊。 对，挺好的。剩下其实就是我们装修和改善的部分了，两居室不够用。是明显的一个抛出来的一个问题。 对， 两居室不够用，还差一个什么房间呢？这个我不知道，是差一个卧室啊，还是差一个书房呀，还是差一个什么房间？ 嗯， 这事儿没有表述的特别清楚。 嗯， 这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虽然说客厅上面能够隔出来一个，而且六米的空间怎么隔，这个空间都会很舒服。 对， 但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进到现在隔起来的这个客厅里边的这个房间，这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 嗯， 我们要去看的话，楼梯地儿走不了了，那就一定是得从其中的一个卧室里边要过去了， 穿过去了。 对，卧室的尺寸其实现在看将近16平米，也还蛮大的呢。 嗯， 如果我们要是将这个卧室给它缩小，让出了一条走道的空间，那么就可以跑到那个卧室，就可以到我们这个新隔起来的阳台这块来，就还可以了。 嗯， 但是这样的话好像也是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说您倒不如将我们主要的空间给，就是主要的卧室或者大卧室、主卧室什么都行，放在我们新隔出来这一块，因为毕竟它是进窗户的。 嗯， 而且您还要在分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我们这里边的窗户究竟是什么样子。这里边的窗户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就是从地一直通到顶那种通高的大窗户。 嗯， 您一定要在这个窗户的隔层，就是窗框的位置加隔层，这样的话会好看。 哦， 对，也不会担心我们日后会有什么，比如说有些脏啊，就是从上掉到下边去了，有什么噪音隔音的一些问题啊。 嗯， 包括就像以后窗户坏了、玻璃坏了之后的一个维修问题，这些可能都不会存在。 就是不一定是对等，就是上边3米、下边3米，您得找到那个框才行，窗户的框是吧？ 对，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嗯，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分为两部分了，上边一框，然后一个石墙，然后下半部分有一个窗户。 哎， 这种情况，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隔起来其实相对来说容易很多了。但无论是怎样，这一块一定是比其他地方光线要好很多，新隔出来这卧室。 是的， 所以说您把这间房子当做一个主要的空间，我觉得还行。那么这个时候有了的话，又提到和我们刚才那个就是步入式的一个卧室里边那个之间会有一定的关系。 嗯， 您要是觉得卧室要够用的情况下呢，那么您想想怎么办？如果不够用的情况下，那就只能一分为二了。我说如果够用的情况下，您可以考虑考虑是套房的形式，比如说卧室兼上书房、兼上衣帽间、兼上客房或者什么，这种形式都还可以。 嗯， 还有一种形式叫什么，叫母子房。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小宝宝的情况下，为了方便照顾，其实也是从同一个门上进入，进入之后的情况下，我们再从房间里边会增加一道门，然后保证一个隐私隔音而又很好的可以照顾。这时候有宝宝房、母子房有这样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当身体上有一些不是特别舒适的老人的情况下，也会采用这种形式。 嗯， 因为毕竟老人可能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这样的话两个房间近一点也可能会照顾起来更周全。 嗯， 所以说这个究竟该怎么样用，您还真的要看一看缺的是什么样的空间。 嗯， 然后是需要什么人在这里边居住。 对， 嗯， 包括另外几个也是要注意的。 嗯， 第一个呢，您要多加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要把整个客厅的上头都要接出来。 对， 所以你肯定要做钢架结构。 嗯， 那钢架结构其实不难，但是问题就在于，比如说啊，你得问一下物业，这个可行不可行啊？ 从结构上看应该是可行的，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在这里边去做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像您提到的钢架结构，这个里边呢，钢架结构通常情况下是最简便、最方便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可能会有产生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人在上面踩的时候可能会有响声， 忽悠忽悠的， 忽悠忽悠，那是因为钢结构的尺寸不够，踩着会有响声，这是钢结构的这种 通病，你踩着就跟空的时候咚咚的那种响声。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呢，可能就是我们的水泥线胶的这种线胶的结构形式了。这种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要是能够把这个结合点、接受力点能够给考虑清楚了，做得更专业一点，这基本不会有问题。就时间长点。 那当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它这种挑高六米的，一定分成上面是一片窗户，下面是一片窗户。 哦，是吗？ 但我觉得啊，应该是这样。但是按理说，应该是上面的那片窗户可能是没有开关的。 哎，对 对。所以在未来装修的时候，因为你不能说我那个屋子亮度应该没问题，没有一个窗户能开开，这个也是个问题。 对， 所以也要考虑。 包括说到窗户这儿的话，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有可能窗户的下端会离地比较近，那么对于安全的角度我们要考虑一下。 是的。 我最开始我也问他了，我说您是打算就是已经有二孩了 啊， 说比如说那个卧室壁呢，您原来可能是大宝贝住，现在呢有了二宝贝了，是不是得要一个婴儿房啊？人家说不是，我就是想多要一间房子。啊，那您干什么使呢？反正多一间房子我觉得挺好的。我说那您想啊，您如果要把这房子搭下来了，您那六米那挑高就是让客厅看着特别不一样的，特别special 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了，那大玻璃全部挡着了。我们想过了，其实我们对这个不是特别看重那就没问题了。但是呢，我也问他那个问题，可能会有通风的问题。因为您上层本来就是不通风的，而且上面玻璃一般都不设任何开关，只有底下能弄，所以上面通风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对， 后来呢，我们就聊到这边了，后边再沟通就没再理我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设计师给您的一个意见，最关键还是考虑您干嘛用。对不对？ 或者有一种可能啊，我们不一定所有的房间，比如说楼上啊，不一定所有房间是一个统一平面，其实可以出来一个错层的，有可能啊。 就是又加了一个类似于小 loft 似的。 其实您这样想，咱们假如说就按33来分的啊，如果我们一层的厨房啊、餐厅啊那些地方尺寸是3米的情况下，客厅是6米，那我们有没有客厅是3米5？然后上边的尺寸是稍微再窄一点，其实尺寸也是够的。那么我们客厅感觉也会感觉会很高挑，也还好很多。 对、 嗯、 最关键其实就是这位方云迪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家的户型啊、挺好的， 挺 棒的，也不小、两个卧室，二楼的两个卧室也都蛮大的、啊，所以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如果您是想做宝贝房的话，其实我建议您可以在两个房间的中间，或者说只在目前现有的二层的位置上，稍微再考虑一下怎么进行一个合理的区隔，把它封上吧。您可能未来有一天有可能会后悔，您再拆的话就费劲了。 你就直说你对人现在的户型 很满意，建议就不要再动了啊。好吧，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发来您的问题，让我们的专家帮您解答一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第二位听众朋友吴颖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能看到了。他的问题非常简单，他说各位行家看一看啊， 我这个户型怎么做比较好，意思就是我这怎么装修比较好，也是一个新房子，两家人住，有一个刚刚满月的宝宝。来，妙手。 啊。 人家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啊。 我都发愣了。其实是这样，那个两家人住，而且有一个刚满月的宝宝，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 老人。 对，老人来帮着带孩子。 对。 对，这种可能性，关键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老人是日后一直在呢，还是这个偶尔过来帮着带一带这些？ 满月就走了， 再别装了。 人家刚满月， 哦，对对对，那个一岁就走了。 对，这个情况我们自己考虑清楚啊。不过现在从这上来去看的话呢，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地方，这俩卧室其实离得真的还蛮挺远的。 对， 这样的话其实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一个问题，就是俩卧室离得近，之间会有一些什么这个婆婆媳什么碗盘的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都没有了。我觉得还挺好，这应该问题不大啊。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这里边其实真正要去做的，我是觉得那个缺少一个规规矩矩一个餐厅的位置。现在从尺寸上看的话，我们厨房外边的尺寸可能不是很够。对，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一个问题呢，就可能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将这个光线尽可能的引到客厅里边来。因为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上来说的话，那有父母来去带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要去上班了，有这种可能性。那白天呢，老人在家里边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是像老人呀孩子呀，那么都是在客厅里边活动的，就一定要保证我们客厅里边第一没有那么过多的杂七杂八的家具和隐患。第二呢，尽可能的光线要充足一点。现在看起来光线可能还好啊，光线因为毕竟是南侧的，那么剩下就是您怎么能够将这个客厅里边的东西尽可能摆得稍微少一点，别太多。我觉得简简单单其实就是一件好事，而且啊，也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们孩子在这儿爬呀，在这儿跑啊等等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您装完修之后从里面去入住，您东西越多越有可能会有一些污染。对，这种污染其实真的不是一星半点的时间就能够去解决得了的。而且我是觉得，卧室里边您可就是客厅里边、卧室里边，我都建议您选择实木的地板。对，瓷砖我不建议，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可能更多的时候愿意从上爬。这个冰冰凉的瓷砖总是让人会有一些担心，赶紧起来吧，别从地上爬，对吧？会有这种担心。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总是在家里边光着脚。所以说我是给您提的建议，我是真的会建议您选择这个地板。而强化复合木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相比起来的话，还是实木地板可能会更好一点，从环保的角度还有脚感上会更舒服。所以说您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可以从地面去处理，然后从环保度的还有是家具摆放尽可能少摆放上来说要注意着点。卫生间您要考虑一下啊，卫生间门口那一块我其实还是建议您铺一小点点的砖，这一小点的砖呢和这个卧室二的卧室齐平就还好了，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洗澡出来之后一些水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有可能。对，要不然的话那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而卫生间里边，卫生间其实并不大啊，我特别不建议您家里浴房。对，您就简单的就是把那个洗衣机，现在是一定可以放阳台的啊。洗衣机可以放阳台，或者您这次要去调整的话，看看有没有可能能够将厨房引到阳台上去。这是我给提的一个建议啊。 明白。 对，如果要是能的话，其实90%是可以啊。对，我们不包含其他，不能说的这么绝对，90%是可以的。然后把那个厨房挪出来，这也是一个小房间，也还挺好的。 对， 对。然后呢，您可以把那个洗衣机挪出卫生间，这样的话，卫生间里边就只保留着一个洗手盆啊，一个马桶啊，一个淋浴。淋浴千万不要用淋浴房。又碍视线，又难打理，日后孩子洗个澡用个盆子都是麻烦的事儿。所以说，您这些千万不要去用。对，简单用。 那你建议把那个卧室二的那个门封上，然后让它冲客厅嘛，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把卫生间再往外走走。 对，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儿啊。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其实两个卧室之间的门相对来说也没有正对着，但是出入的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客厅的墙会稍微的有点短。

要是需要注意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可以加一面玄关墙，因为它进门跟阳台的门有点通透，如果适当的在电视墙的这个地方稍微遮挡一下玄关墙，这个问题是一个细节、 哦、 到时候听众这个朱瑞可以去在这儿加个玄关墙，他应该知道吧。 嗯， 嗯， 在东面这个卧室的正好跟西面的墙齐的这个地方， 卧室 B 的这个墙， 对对对，卧室 A、嗯、卧室 A 卧室 A 卧室 A 延伸感强一些， 嗯， 而且软隔断一小扇就可以。 其实这个应该简单，因为入户门右手边它可以做一排柜子嘛， 嗯， 然后从柜子那儿直接拐成一个 L 型， 完全可以 做一个玄关， 对、 哎，这也很漂亮， 这样也可以。 俄罗斯方块玩的好的，你知道吗？知道往哪摆，哎，这也没问题。 对，两套方案可以 有一个玄关墙啊， 嗯， 对。然后其次他所问的淡粉色这个问题啊，这个时下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些网站上也经常在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看了一些所谓的现代家居风水的书说粉色泛桃花， 哦， 确实有这个说法啊， 桃花是粉的， 对对对、哦、但是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卧室也确实不适合用粉色，因为粉色、红色、橙色包括紫色，它在心理学角度它是一个动态的颜色，卧室是适合安静，它为什么是动态颜色呢？你像咱们太阳就是橙红色的，而从心理学角度它是由九型人格包括五行的颜色去分类，而粉色恰恰是在一个属于比较动态的颜色，而房间是喜静不喜动，我个人也不太建议房间用粉色系、红色系或是紫色系的来装扮房间、 嗯、那你建议它主卧用什么颜色可能显得更安静？ 米黄色。 哦，米黄色， 对，淡淡的乳白或是米黄色、 哦、 因为大地的特点是宁静致远，厚德载物，咱们淡淡的这种暖灯光加上乳白色的墙或是米黄色的墙，其实它的温馨感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红色、紫色跟粉色系确实会给人有点躁动。 对，博士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是从视觉心理学来说， 嗯、 你比如说有很多的快餐店， 嗯， 包括 M 啊，包括开封菜啊，就类似这种快餐店，他都要把自己的那个塑料的椅子， 嗯， 弄成比如说红色的、 嗯、 橙色的这种，因为我看过相关的一些文章，后来人说为什么要用这种颜色，就是要快。 对、 啊，让你赶紧吃完赶紧走， 待不住。 对， 嗯， 所以刚才 包括音乐，他们也会放很躁动的音乐。 嗯、 哎、 嗯， 所以博士刚才说这个还是有道理。 对，说句实话，这粉色呀，我个人也不会选的。但是我估计这个，朱瑞应该是一位男性朋友啊，估计肯定是人家老婆。 不，人就浪漫嘛。 啊，对，就 是 说，嗯，这个多有，我要公主房， 是是， 对， 对 不 对, 对？什么 Hello Kitty 这些不都是粉的吗？哎，就这个这颜色咱先抛开啊，就拿桃花这件事情，如果是一姑娘，我选择在自己的房子里边弄这个，那也有也有 单身 的 小姑娘无所谓啊，那结了婚之后、 啊、桃花越多越 好, 好哦， 对呀、啊，作为老公， 因为粉色它很典型的就是桃花的颜色 哦， 嗯， 好好好，哎，那他说次卧要弄这个淡蓝色， 淡蓝色倒无所谓，淡蓝色是一个比较类似于像姐们现在某网站上很多看到的一些购物的东西，它很多禅意的都是用淡蓝色、淡灰色来点缀的，淡蓝色反倒能给人安静的感觉。 哦，这个倒没什么问题。 对，这个倒不会有太大问题，淡蓝色用在房间里甚至比深蓝色要舒服的多。淡蓝色、淡绿色是适合放在房间里。 明白。我问问妙手啊，这个颜色呀、啊、可能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像我跟维哥，我们俩可能是属于一个的，我们喜欢越简单越好， 对， 那个颜色越普通越看不出来越好，但是有些朋友真的是挺喜欢每个卧室弄的颜色都不一样。 嗯， 作为设计师你怎么看 这颜色？这颜色说实话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其实蛮喜欢用颜色的。 哦， 对，因为我是觉得颜色其实是一个最廉价最容易出效果的一种处理手法。简简单单刷个颜色就会完全就感觉很大的不一样。 嗯， 而我们在用颜色的时候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怕这个颜色太跳之后选的 哎，浅白、浅黄、浅蓝、浅粉什么之类的，但我们用的话都会用的纯度比较高，我们会更愿意用一点颜色比较重的地方。 嗯， 比如说比较浓重的蓝色，比较浓重的这种紫色，什么这种紫色用比较少啊，粉色啊等等这些我们其实都会用得到。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其实也是讲究手法的。刚才，像博士谈的，他是从这个空间心理学角度，但是真正来说的话，也有色彩心理学。色彩心理学其实跟他的观点基本是一样的，但也会有人产生一些躁动的，有些人产生比较安静的、宁静的这种形式。我们可以把躺在床上之后所看到的视觉的部分，我们做的相对来说安静一点、宁静一点。把一进门之后的一个床头，我们做的可以给它躁动一点、明显一点、活泼一点。这其实也是处理手法之一嘛， 对 对吧？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比如贴个壁纸，还贴个 A B 板呢，也就是可以有一些变化，可以有一些不同。只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的啊，我们确实是觉得可以多用点颜色。我们设计这块还行，支持。 但是说句实话，您自己选颜色跟设计师选颜色还真、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人家是真的，你设计出来，你可能感觉啊，我看了这么多设计师，而且是特别伟大的设计师们，很牛的设计师们，他们弄出来的房子各种颜色都有，我就按照那个搭不可以吗？您搭出来真的可能差的蛮多的，因为色号啊，你一二三，可能您就差三个色号， 对， 您凸显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而且有些时候还会存在，比如说，咱说最简单的，相同的一个户型是南边是北边。 哎， 是一层是十一层， 哎 啊，然后那个窗户大还是小，你的灯光到底是明是暗，到底是冷是暖，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啊。而且包括从这个您说的只是色号，你比如说我们管它叫什么，也当然色号也是一样啊。还有一句就是正与不正之分， 哎，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红就很廉价，哎，这个红就很现档次， 哎， 完全不一样。 对，同不同的品牌，它的同一种红色可能都不太一样。对。好，再来看一下第四位朋友，这是Freshly 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4就可以了。他说想请教几位几个问题，他们家也是新房，刚刚拿到的房子，进门的那个地方我想弄一个玄关，放在哪儿好呢？另外他想在客厅的墙上贴一壁画，他们家的装修风格是那种时尚现代风的啊，他看到了有一个那个梯子的壁画特有感觉，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放在客厅那儿。你说那客厅一进门，我一扭头就看见一个带梯子的画，好不好呢？谢谢这个几位。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呢，先让博士说一说，好不好？然后也问问妙手怎么样把这玄关给它稍微设计一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咱们先来说一说 Freshly 它的这个玄关的问题。我们先问问妙手，你如果给它弄设计玄关，设计到哪儿呢？ 跟客厅的也就是西墙然后相平， 就 沿过去还好， 杵出来就得了，是吗？哦，那个来博士呢？ 这是一套方案，还有一个方案是在卧室一，然后门的东侧做延长，只要能玄关接出来之后遮挡住进门看到卫生间就解决。 哦，就是把这个餐厅的那个位置稍微占一些，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是的。 好，那餐厅不就小了吗？ 视觉感觉会延伸一些。 对， 嗯， 但是必须要，就是无论是妙手还是博士的这种方式，必须要这样，因为要不然餐厅左边这儿正好对着户门，右边那儿正好对着卫生间，你说在这儿吃饭也有点别扭。嗯， 对，三个门，卫生间、厨房、厕所门全对着餐厅， 对吧？ 哦， 嗯， 好吧，来，接下来说一说挂画的问题，他想挂一个带梯子的壁画，特有感觉，好吗？ 什么类型的梯子壁画呢？抽象的吗？ 那谁知道？就没发，反正是在他的沙发的后面， 后面沙发后面想挂， 他已经有背景墙了。对，他 如果是在沙发后面，不建议悬挂梯子的话， 好像是有点这感觉哈。 但是人家那意思，就代表我要哈 不 高 升 是吗？ 对、 啊，不高升是在前方的 哦，正前 啊、 嗯哦， 是的、 哦，你不能是背靠， 背靠只能是山水画。 哦、 背靠 尤其真正挂画楼梯它是很讲、哦、楼梯是很讲究的，真正楼梯挂画只能挂类似于圆形的，圆形像擎天柱一样或者像金箍棒一样圆形旋转的楼梯，这种才能有通天的感觉。假如看到一层一层的棱角的情况下，这个并不好的，不代表步步高升、 嗯、 甚至如果讲究细节，可能都要在文昌位上挂才能起到作用，否则都没有作用。 嗯 嗯， 是有很多细节的，这个听众可以提供他的画，咱们来看一看呢。 好吧，啊，这个那下一次看把您的画您给我发过来，我们看一看，然后我微博直接回给您得了啊。哎，挂画是有讲究，有讲究、 当然有讲究、 哦、 如果从空间心理学跟古建筑学的配画，你看怎么去故宫、 嗯、 它很多的画的位置是极度的讲究的、 嗯、 这个现在咱们节目中现在也没法细讲，就正常情况下比如分为文昌位，就是比如说东南方向，正常从古建筑学来说，东南方向肯定会以竹子或是节节高升的画，而正北方向一定会是山的画、 哦、 正南方向一定是水的画，这是古建筑学里面的范本。 好，这个可能说起来会比较长了、 很多很多很多细节、 哪天咱们有机会弄个什么线下活动，咱拿几幅画是吧，这幅画起拍价120，开个玩笑啊，咱们就说说这个画的讲究，其实挺有意思的。 先不建议往那个后面那个沙发后面挂，先如果真想挂给咱们提供他照片看一下。 好的好的啊，这是有一位青青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的户型，他就问说是这个户型缺哪个角，另外呢也给我们发来了几个图片，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地砖，墙呢是灰蓝色的墙，配什么颜色的柜子好呢？这样我们先让博士看一看他缺哪个角， 缺正南方跟西南方， 然后小妙手你过来可以看看他这个墙这个地面究竟配什么样的柜子好，是不是要跟他的对跟他的这个地面的颜色差不多，原木的颜色就可以了。他的两个地砖，一个是浅灰色，一个是相对有点深灰色的。 首先这个房子缺角的话，缺的是正南方跟西南方，而这个房子旋转起又是那个问题啊，像小手枪一样。 哦， 看出来没有？ 你就别旋转就好了，竖着看挺好的，挺棒啊。对对对，挺好啊。所以反正是缺点角哈。 对， 在那边 正南跟西南 摆点石头。 正南方一定是悬挂红色的，类似于中国结或是圆形的画。 好， 嗯。 然后西南方一定是摆放石头。 好的，来，妙手配 什么柜子？那个砖呀，我看了一下，其实就是还是挺北欧风的一种那种小砖，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仿木地板的这种瓷砖。 嗯。 然后您再去选家具的时候，可能是选那个，比如像那个橡木和白色的那个烤漆， 嗯 啊，这种形式的家具为主。 嗯，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咱没法解答了，等下周一的时候，我们一并解答。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随时提问都可以，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感谢两位的分享，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